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袁英，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珊，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 北京时间在下午的5点，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我们今天的主题，对。目前呢，我们下方的主题打的是绘本朗读人，但其实我们不是绘本朗读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话题是怎么样用绘本去缓解入园和入学的焦虑。 哎，这正好是一个特别贴切的话题，因为刚刚开学没多久，我相信可能尤其是刚刚，比如说一年级，你看，有是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大学一年级，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档口的时候，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对， 然后我觉得新学期的开始总是要有一种翘首期盼的感觉。 对，翘首期盼其实是往好了说， 对， 但是更多的 是手足无措，是吗？ 手足无措，我觉得也还算是好的， 是吗？ 因为我们一会儿咨询当中会看到很多跟开学相关的信息， 真的， 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可以去回顾一下刚刚过去不久的开学这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对于上小学一年级以及上幼儿园的，我觉得这是两个纯新的阶段，如果只是升到高年级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多的问题。 对，哎，幼儿园的最开始是什么？是叫 小班啊， 幼托班还是什么什么小？ 一般是从小班开始吧，是吧 ？LC 对，大概学要入小学的话有一个学前班吧，但我说的我感觉也是很多年以前了。 基本上咱们理解就是小学和一年级嘛， 对， 正式开始 就是像我们大概知道说，比如3岁上幼儿园，但是好像据说现在有一些是2岁还是2岁半 开始 接了，对吧？ 对， 对。那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分享一下，刚刚过去不久的这样一个入学和入园的阶段，你们家孩子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是特别值得来跟我们说道说道的，或者你所眼见到的那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呢，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用绘本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和家长一起来缓解这样的入学和入园焦虑。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可以看更可以听，听起来的感受也是很不错的。我们今天2个小时节目当中会请来非常多我们 RBC 的好声音。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 潮流风向标一开始听到了很多叮叮叮叮叮叮的声音啊，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要跟各位讲到的是9月份广大学龄前的小朋友开始了他们的学龄前嘛，开始他们的幼儿园的生活。我们来请大姨跟大家介绍一下。 应该说幼儿园开园的第一天，我相信这个场景可能会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看到照片，是那种彩旗招展，然后呢运动场上面特别生龙活虎，然后人头攒动的场景，对吧？这是我看到我朋友圈中一些朋友发来的照片，但是也有一些照片可能是没有呈现在朋友圈里面，据说那是史诗级的灾难片的现场和情景，所以我们其实更感兴趣是这样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可能是不太会出现在我们或者说别人的朋友圈里，但往往这可能是被掩盖的真实场景。 其实我身边倒还好，哎，我朋友圈里面的家长都还挺就实事求是的， 挺正常的， 是 吗？ 对，就不是是那个意思，就是该史诗级的惨痛 就把它记录下了、 哦、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人生当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瞬间。 对对对， 因为哪有孩子说，或者说有但是很少， 就好的坏都是经历嘛， 他能够非常顺利的去过渡这样一个阶段、 嗯、 就是从24小时跟自己最亲的人黏在一起 啊，拧开、啊、 变成至少一天有8小时是跟自己的亲人完全分离的状态， 见不到他们。 对对对，嗯，我们也来看一看所谓的这个史诗级的摆脱熊孩子的这个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子、嗯、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嗯、 这音乐配得太好了 史诗级灾难片，幼儿园开学了，全国热映中每年这个时候全国的各大幼儿园都在上演这样的戏码，就是绝望的尖叫，抱走了孩子。 哇、哦、这太刺耳了，分贝太高了。拖着小书包是吗？总算摆脱熊孩子家长的，哎呦天哪，这围栏外边站的全是热切目光的家长，哎呦 在车里哭泣的老父亲 哎，这个确实场景我觉得记录也蛮真实的，但是我们很少会说特别认真的去拍一下比如说幼儿园外面的场景啊、 嗯、 然后一些家长的状态啊，做一个记录很少， 所以这个视频虽然很短，大概也就是1分钟左右，但是记录了三方人一方是上学的入园的小朋友们， 嗯， 他们是绝望的尖叫，因为摆脱，因为是离开了自己最亲近的人， 对， 然后去到一个新环境，他们很绝望、嗯。然后其次就是老师， 嗯， 老师 崩溃的老师， 老师更绝望。 我觉得老师先往后放哈，先说家长， 对， 家长呢表面上说太好了， 嗯， 明天开始他就可以上幼儿园了， 他有组织了，有人管他了， 摆脱熊孩子了，但是下一秒在车里面躲着哭，那个老父亲太现实了，以及幼儿园这个校外围着一大圈里三层外三层就不放心孩子的巴望的家长， 就是他其实也不太知道孩子第一天能不能在这个幼儿园里很顺利度过，也怕哭断气儿啊、 嗯、 什么哭岔气儿啊， 这个阶段可能会比孩子持续的阶段还要长。 对， 对， 然后第三方才是老师，我觉得老师很崩溃很纠结，就到底是管孩子还是安慰家长 好像这个时候家长也管不上，因为家长外围嘛，在学校外面、嗯、 但是老师一般都是礼貌性的安慰一下家长，没关系的，放心交给我们、 啊、 你就去上班吧、 嗯、我是看到有这个朋友圈里的家长在开学前的时候，就是学生报到那一天，然后老师们会在一个类似于小礼堂的地方做一个集体的， 先开一个家长会， 对，集体的一个报告会一样，向所有家长介绍自己，然后我是谁，我来教孩子哪堂课、嗯、然后我将会在这个学期如何如何带领孩子，如何如何，反正也是作为一个家长见面会。 嗯， 嗯哼，这是一个说明会，让家长有一个提前的心理的这个 准备。 对、 嗯、 对， 但是等到真的那一天到来以后，各方人马还是会有各种自己接受不了的事实、 嗯、 包括我朋友圈里还有那种家长，就是孩子特别正常开心的进学校了， 嗯， 他心里有一种落差， 对， 天哪，你为什么没有哭？你一点都不留恋我吗？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戏精家长上身， 我跟你讲，你现在就是没到那个时候 啊，真的吗？ 你要真到那时候，说不定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真的有， 玻璃心的。 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那样、嗯，然后孩子去幼儿园了，然后他说：“哎呀，我的儿子需要我。”我说：“我得告诉你多少遍，他没这么需要你啊。”然后自己就在哭，然后受不了，说：“我一定得回去多抱抱他。”我说：“他真的没那么需要你。”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几类家长，有没有你中枪的那一类，也欢迎大家来报道一下哈、 嗯、 联络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在辣妈正传节目当中，在潮流梦工厂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来持续和你们一起关注入园和入学焦虑那些事儿。 嗯， 哎，资讯方面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9月份是学龄前小朋友啊入园的事情、嗯、接下来资讯呢说到这个很暖心的一个事儿，是一个12岁的小舅舅，辈分比较大 哦。 他在学校照顾11个月大的外甥， 12岁照顾11个月的小朋友， 对， 嗯，不让同学碰他。 对，很多新入学的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在开学的时候都要经历军训的阶段嘛， 嗯， 锻炼意志力，然后展现一下新生风采哈。 哎呦，那这个11个月的小外甥去凑什么热闹呢？他又不能走，11月应该。基本上还属于爬和走、 嗯、 还没有完全交替、 嗯、 对 对， 这个交替的时候 特殊情况、 嗯、 事情发生在郑州市52中，9月1号是这个学校新生入学的军训会，然后记表彰大会、 嗯、 然后孩子们都穿着迷彩服，个个精神抖擞，气宇轩昂，然后有一位7年级也就是初1的学生、 嗯、 特别引人注目，他叫冯志豪，是7-4班的新生，因为父母不在家， 然后呢姐姐来参加她自己的家长会， 就来参加她的家长会、 哦、然后这个学生呢就只能去照顾11个月大的小外甥了，因为没有人去照看了。 嗯， 我们来看看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推着婴儿车就来了， 你们都是一班的同学吗？ 啊，我们一个村的。 那你们还不帮他照顾一下？你看他辛苦不？ 辛苦，我们也不能不愿意。 你叫啥名字？ 我叫冯 子龙。你今年几多少岁了？你？ 我今年12。 今天军训汇演结束是吧？这是你侄儿啊？他几岁了？ 11个月。 11个月。他爸爸妈妈呢？ 上楼开家长会。 那你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妈妈亲戚。 你的亲戚过来帮你开家长会呢是吧？ 不是，我姐。 哦，这你姐家孩子是吧？哦， 他把孩子哄睡了耶，而且抱的姿势 还不 标准。 嗯，还不错。 他一看就是跟 他，但总不知道总想，我不知道为什么背景音总想拉个二胡， 就小白菜是吗？ 就觉得这个孩子确实挺不容易的， 但是很暖心，就觉得首先这个11个月大的小舅舅肯定跟这个11个月大的小朋友的妈妈，就是他姐， 嗯， 从小感情很好， 对， 所以他才会真的把这个小外甥看成是自己的像小弟弟一样，虽然辈分在那儿摆着呢， 嗯。嗯， 然后其次平时的接触肯定也很多，所以他很熟悉那些哄娃的招数， 对， 包括同学们说我们都不能碰他小外甥，因为一碰他都不乐意、 哎、 自己家的人不让别人碰。哎，这个也确实是很早就帮家里分担起了这个看孩子的这个重任哈。 嗯，对，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开学那些事儿哈。开学了，有一个小男孩边补作业边哭喊，这也是另外一部年度史诗级灾难大片哈。 这个要配乐了是吗？ 因为两个月的暑假，其实说实话咱们都是过来人， 嗯， 暑假的时候老师真的是会布置很多作业， 对， 但往往最后完成作业的时间都在最后的一周 三天。 啊，你们都是这样的吗？ 都一样。 我是那种就是布置完作业一定要先完成的人。 哦，对，你一定会前三天或者前五天就把作业完成了。 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有可能是哎，大家 合作，这个合作完成， 对对， 嗯， 但是我一定会把它先完成，因为我是一个任务观念很重的人， 哦、 就我如果没有完成这件事儿，我就会觉得心里很不踏实，哦、我玩起来我都 不想带着任何压力和后顾之忧， 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说在开学前补作业这个事儿， 明白？ 那你也少了一种人生快乐感。 那所以你们呢？介绍一下， 我是随时都踏实，所以我不着急。 基本上我那会儿就属于临开学一周，然后会邀上3-5个好朋友，我们在一起、 嗯、 凑一个地方。那会儿还没有什么 M 啊 K 啊、嗯、这样的一个便利店，那个快餐店。 嗯、 对，都是在一个好朋友家里面，然后大家分科，谁完成语文，谁完成数学， 那差不多了。嗯， 对。 那你们有没有过真的就来不及写完了，最后 有啊， 就低估了那作业量？ 有的人会耍心眼儿，比如说他跳着完成，比如老师翻嘛，他是不会每道题， 对， 他会每一页的前几行都把写满，但是后面就会潦潦草草写的少一些，或者很不认真的去写。如果说基本上能混过去就混过去了。就当然这不是对的办法，也不是正确的方法。 对，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小朋友，他在暑假结束之前赶作业的过程当中崩溃到大哭， 哦， 他觉得实在是写不完了。然后一旁的父母呢， 臣妾做不到啊。 一旁的父母，我觉得跟咱们现在的父母还挺像的，就是没有帮忙，也没有再给他什么上什么思想教育课， 只是在拍视频，只是在记录这一瞬间。乐出了猪声是吗？ 笑出猪声。这是写作文，写一个跟猫叫的故事，后面全是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你看你作业你不完成，马上开学了。 孩子的哭声对比是妈妈的笑声。写不完了。 满屏幕怎么办？ 不要上幼儿园， 出门就会好玩了，舒服了，舒服了，你是不是压力对不对？我们在海边吗？ 各色父母都有啊，是接这个学生完成作业，这家长也是很无奈。嗯、如果说我天天逼着你的话，可能也不见得真的就能完成，因为暑假可能家长也希望给孩子一些稍稍释放的机会。 就是我现在不能说以过来人，就是会觉得回想起那时候的作业，其实作业到对于未来的成绩和你学习的这个科目的深度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影响，它只是让你就是有一个压力感，会有一个任务的性存在而已， 以及做某些事情的一个习惯性，比如说写日记这个事儿，一般暑假老师就会说写满几十篇日记。 哎，对。 你如果真的没有养成每天写的习惯的话，那你最后补起来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到了寒暑假这种日子，尤其是买这个有很多小长假哈，像春节呀、十一呀、五一什么什么小长假的时候，老师但凡布置你们这种习惯性的作业，你还是每天完成一点。 对，不要堆到最后。 对，你知道每天一点其实不觉得是个事儿。 嗯， 真厉害。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心态，是不是？ 我又想起来开学之前留作业到底什么目的，就让我们进入了一种要上学了的状态。嗯，我一直感觉这样。 你说的是像你们这样开学之前一个星期 的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提前进入集体生活了，同学们要凑到一起，然后先感受一下 team spirit， 然后再开学。 对，团队的配合。 说到这个作文，我还想到当时我写，就是今天我去动物园了，看见了狮子、大象、老虎。能想到的连鸟类都写了，虽然去动物园那牌子上抄鸭子的名字去。 你这还算比较认真，比刚才那小朋友只写喵喵喵喵， 对对对，比这个技术含量强， 要高一些。对， 旁边可能是一本动物百科全书。 但其实现在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可以去参考的一些知识源头比较多一些 了。 对，实在不行的话，让家长帮忙搜，从网上搜一些资料还是没问题的。 大姨，你等着，你可千万别成为那个帮孩子搜集素材的家长，以后有的是你的活儿。 我觉得他会的， 关键我真的不忍心旁观，你知道，我一定会，不能袖手旁观，一定会伸出援手。 对对。啊，我们刚才说这个关于赶暑假作业这个事儿哈，就是当做玩笑话，对吧？聊一聊大家自己这个每个人都经历过多少经历过的一些童年故事。 嗯。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要认真的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要尊重老师的这个劳动成果啊，乖乖的啊。接下来潮流风向标还是一条跟开学相关的事情，我们来到大学，大学校园，这个理工科的世界，邀请各位来了解一下。在9月1号重庆永川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的新生开学典礼上，有一个专业叫做电气信息学院机械专业的一位新生，是个女孩子。 嗯， 她一到学校呢，就收到了一份很特殊的大礼，那就是全系的男生集体给她送玫瑰花。 哦， 她是不是这个班里面还是这个专业里面唯一一个 女生？ 你们猜对了，她就是这个系唯一的女孩子。 要不然不会全系所有男生来集体给她送，因为我想说，哇，这个女孩真再漂亮再有人缘， 也不是 再班花。对，也不是一个都不落。 这就叫会选专业。 冥冥之中啊。 我们来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你们是不是很羡慕？全班男生举着这标语欢迎， 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 这什么歌？ 哇，这真的。 我是不知道的，然后是辅导员打电话喊过去，然后说有惊喜要给我，然后才就说，我以为只是过去帮一下忙，过去了结果是一束花，我觉得还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因为毕竟我们系里的女生比较少，可能也只有一个。 系里女生比较少啊，就只有她这一个， 因为他们这个年级嘛， 嗯， 是只有她一个，可能上下级还有别的女生，但是确实比例是非常稀少的。 一个系呀、啊，你想当初大学里面一个班至少在50人左右，四五十人，那一个系里边，我的天哪， 这就是理工科的世界， 嗯， 所以理工男确实也很期盼说班里能多一些女生，这样至少阴阳可以平衡一下。 还好这个女生看起来还比较养眼。 LC 当时 肤白貌美。 专业 市场营销， 你们那个专业男女生比例是不是还可以？ 嗯，一半一半吧，但是女生是比男生多的 啊。 嗯， 因为像我和大姨学的都是播音主持的专业，嗯，像这种专业一般在招生的时候会要求男女生比例是1:1。 哦， 但实际上到班里面的话，我当时我记得我们班就是女生多男生少。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我们班还是就是严格按照1:1来招的，嗯，对。 但是像这种偏文科类型的就是女生会多一些、嗯、但是理工科男生就是会很多， 嗯， 人满为患。 对，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叫机械什么车辆专业、 啊、 那种就是 听上去也很技术流。 对，然后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毕业的那一年、嗯、然后就是大家不都毕业了嘛，突然间就是在校园夜里边响起了暖壶从就是上面扔下来的砸碎的声音、哦、然后后来教导主任就出现了，说你们有什么需求可以提，然后楼上传来一声女生太少 毕业的时候才突然想起这事儿吗？这个反射弧真的是有点长。 我觉得他这个理由其实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老师了。 我觉得其实可能内心的 OS 是、嗯、为什么都毕业了也没有女朋友。 对， 对，这可能是一个真正想要诉说出的一个真实心底的想法。 当然潮流风向标，我们今天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开学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些全国各地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这个学习阶段的，像幼儿园、小学，包括大学、中学的开学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也欢迎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那头的爸爸妈妈们、妈妈酷爸们，包括小朋友们、学生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在看视频或者听节目的话、嗯、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稍后还会有非常精彩的绘本的朗读， 嗯， 来陪伴大家，帮助大家去缓解这样的入学和入园焦虑。 嗯， 那收看我们视频的方式呢，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那接下来呢，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要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由我们的辣妈代表也是气象主播，他现在名字叫做王弘毅，会给带来的辣妈说天气。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欢迎大家来到秋日里的辣妈说天气。自古以来，秋天总给人以悲凉之感，而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却说，我倒觉得秋天要胜过春天。为什么呢？因为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万里晴空，一只白鹤凌云而起，天空高远，让人诗兴大发。所以刘禹锡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把秋高气爽的这种美好的感觉描写得入木三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秋高气爽的感觉呢？简单来解释，主要是因为太阳辐射和大气环流的调整。夏天的主角副热带高压南撤，带来闷热感觉的暖湿气流在减弱，因此冷空气就越来越有存在感。大陆冷高压这个时候成为了控制底层大气的主要天气系统，在大陆冷高压的控制之下，降雨减少，很容易就出现地空万里的刷屏蓝了，同时气温降低，因此就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这几天华北大部就都是这种秋高气爽的天气，像北京就非常典型，蓝天白云，中午前后还有点晒，但是早晚的气温就比较凉爽了，不足20度，可以说是凉风拂面，清爽舒适。之后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北京的气温还会逐渐下降，预计周六前后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6度上下，可以说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段就要到了。各位辣妈们赶紧抓紧时间带宝宝出去溜达溜达吧，像是周边一些农家乐很多都有儿童乐园，能满足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但是要注意，现在虽然说气温感觉没有之前那么闷热，可是白天的紫外线强度还是不容小视的，所以该做防晒还是要做好，阳光强烈的时候最好给咱宝宝戴上一副太阳镜。好了，今天的辣妈说天气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会。 气象主播，我们的辣妈代表王弘毅为我们带来的辣妈说天气，好吗？我要入秋了，尤其对于北京咱们本地的朋友来说，今天啊将会是最高温度， 嗯， 接下来就要开始持续走下坡路了，所以恭喜你们， 终于入秋了，是吗？ 夏装穿够了的你们， 我说 换上不一样的衣服。 我说为什么 Rudy 原因为什么今天会穿继续穿夏装，就是因为可能从今天开始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明天就没机会了， 穿这样无袖的了。 2018年的最后一次吊带装，怎么样？ 不要让我跳进下一次。 欢 爱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然后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后的一个半小时会迎来非常多的好声音，陪伴各位辣妈酷爸们一起来告诉大家，在绘本的世界当中怎么样去非常好的用它来缓解孩子和你的入园入学焦虑。没有听错，成年人其实也会伴随一些入园和入学焦虑。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人很多人买一些书的时候经常会买一些有带插画的，其实在我们的世界来看，这其实就很像是给大人的绘本。 对， 就是带插画的一些漫画的书或者 绘本这种东西，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一起来打开的一个世界。所以到底在绘本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去分享到这些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事情，我们稍后的一个半小时陆续的为各位放送。 好的， 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整转。 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 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艺。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艺。 大家好，我是 LC。 我们马上就要打开绘本的神奇世界了。今天主题呢，是帮助孩子和家长来分散你们的缓解你们的入园和入学的焦虑。我们今天 LC 给大家介绍一下，面前今天带来挺多的绘本，将近有10本， 特别好看的封面。 对， 每一本绘本就是会让你想要打开。但是因为我们的绘本朗读人第一位已经在就是表演区里准备好了哈。 Stand by。 但是因为他本人并不是辣妈酷爸，所以就是他觉得说太低龄了，很幼稚， 很可能会睡着待会儿读着。 但是就是如果当父母，他就会觉得说看到这种书就还挺有冲动想打开的。 一定要读的时候带着代入感。 所以 LC 大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绘本通常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和风格，然后怎么样去正确的打开它。 然后今天有几个绘本其实可以推荐给大家，都是有关于一些刚入学的小朋友或者家长可以一起来共同阅读的。比如像这一个，其实这个是很多小朋友在入园之前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叫幼儿园里交朋友。然后其实有很多关于就是我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到一个不认识的老师，不认识的地方，还有很多陌生的同学，他最担心的就是我有没有人跟我一起玩，一起分享。 对对对。 所以这个绘本其实就告诉他我如何交到一个朋友，比如通过跟人分享玩具啊，或者是跟人一起完成一个游戏，来最后获得真正的友谊。 尤其是女孩子从小就知道我不想跟你玩了，我不要跟你玩了，或者是咱俩做好朋友吧。 怎么分化这么明显？要么就是塑料姐妹花，要么就是死党闺蜜，什么情况？ 就是这种男孩子可能他这种意识会稍微晚一点成熟。 对， 但是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很希望自己在新的环境交到好朋友。 对，因为3岁的孩子其实挺在乎同龄人对他的就是看法， 对， 还有就是他在群体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挺在意的。 他想那么多吗？ 对，会 在意别人的看法。 会，女生所以一般都会跟自己的好姐妹立下海誓山盟。 咱们 是永远的 朋友。 对， 你小时候没有说过这种话吗？ 有，但是我不认为那是一个永久的海誓山盟。我其实认为那是人最早学会说一种客套话。 哦，你这么小就会客套话？天哪，你们是我认识的吗？所以咱们有意识真的吗？ 不，我是那会儿觉得小孩这种客套话是跟大人学，因为他并不知道永远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就是我一直认为那是一种客套话，是从大人或者从电视剧里面看到一种场景就复刻过来的。但是我们大人如果现在这个年纪说出这样的话，那真的是脸皮够厚的。 这是一本幼儿园交朋友。 然后还有一本挺有特点的，就是这个大卫上学去。然后大卫不是有一个系列的这个绘本嘛？然后这一本书里边跟刚才那本不太一样，这里面会讲一些就是幼儿园它有上幼儿园的规则和秩序。所以这里边更多的讲的是一种规则秩序养成类的 攻略性的。 对，然后比如在上课的时候要回答问题需要先举手，然后那个要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不能踩桌子上， 然后不要互相砍东西。对，会有一些感觉是一些比较好动的男孩，然后在听的时候会比较有代入感，说啊，原来是有这种规则和秩序的。 这本书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比较顽皮一点或者很难管束的一点的小朋友。 我们 一开始 真的找了一个男孩子的家长来念这本书， 哎，太合适了。 我现在第一位啊，绘本阅读人朗读人张帆已经在我们的展演区， 欢迎张帆， 欢迎一下，等等等等。 哇，这个虚拟场景太有知识感了。 自己看不到啊。 我给你描述一下，是坐在一本坐在一个类似于图书馆里，图书馆的一个 很深的隧道， 很深的隧道，然后两侧都布满了各种颜色的书皮包裹的书。 我觉得这图书馆有点老派，很符合张帆的。 对。 就是那种最基础款的图书馆。 就感觉这个画面如果再给张帆面前披上一个桌子，再放上一个晶石就好了。 妈呀，是书评书的是吗？ 对，有点那种感觉。 要不要给我弄一块大胡子？ 张帆今天手上拿的这本书呢，其实也是一个系列的一个作品，叫怪老师系列。张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没手上这个书名是什么？ 它叫怪老师逛动物园。 就是作为你哈，刚拿到这本书，我给你指派这个任务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很简单嘛，让我这样一个大叔来读怪老师逛动物园，就是怪叔叔嘛。 可以， 怪叔叔，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性格带入其中一部分，就是你可以随跟着这个书的感 觉。我 觉 得这个怪老师在绘本里面好像一个反派啊。 还挺好的呀，就是你让小朋友发现，哦，原来其实我们印象当中老师不完全都是那种和颜善目的呀，他其实可有点有点性格。 我就跟我刚好生活当中是相反的。 真的吗？ 那你更应该出演，就是你平常是一个那样的性格人，可以在读绘本的时候让你尝试做另外一个角色，多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好吧，那咱们来挑战一下吧， 尽量反派一点啊，尽量跟你自己不太一样。 尽力。 好，接下来是绘本朗读时间。这本绘本的名字叫做《怪老师逛动物园》。 我可以开始。 可以，没问题。有请张帆。 怪怪园的怪老师，今天的这个绘本的名字叫《怪老师逛动物园》。每到星期三的时候，怪怪园的怪老师和小朋友们都会到动物园来玩。一到这个时候，很多动物就会皱起眉头，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怪老师。为什么呢？因为怪老师每次来的时候都要说他们的坏话。比如说看到大象，怪老师就会说，瞧你那没用的鼻子。看到猴子，怪老师就会说，吱吱吱的，吵死人了。看到长颈鹿，怪老师又会说，脖子长的真吓人。看到大猩猩，怪老师会说，哎呦，这眼神真凶狠，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当怪老师看到墨的时候，他又会说，哎呀，赶紧离远点吧，别把尿撒到我身上了。不过在这个动物园里啊，只有熊猫是个例外。怪老师走到熊猫身边的时候，就会赞扬他说，嘿，你们来看，多么可爱呀。就这样，有一天，动物们终于也发起了牢骚。大家七嘴八舌地商量说，要整治一下怪老师。对，我们要对他不客气了。可是，怪老师这个人，他有个习惯，他轻易不会靠近栅栏的旁边。那就没什么好办法可以整治他了吗？这个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熊猫。长颈鹿说，熊猫啊，你来教训教训他吧。大象说， 是啊，等老师靠近你的时候，吓他一大跳。 听熊猫这么说，大猩猩说，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 因为熊猫说，让我来干，那怎么行呢？猴子们也说，就是啊，因为自己受欢迎，就摆起架子来了。熊猫显得很为难，他说， 可是怪老师对我很和善呢。 过了一会儿，只听墨这么说，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大家都很吃惊地看着墨，嘿嘿嘿，我装扮成熊猫，朝怪老师撒一泡尿。 我的身体，你们瞧，也是白色和黑色，一定能骗过他的。 听到莫的这个想法，动物们纷纷点赞。长颈鹿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大象说：“我觉得可行。” 猴子们说：“哦，莫的想法可真酷，真帅呀！” 大猩猩说：“好主意。” 看起来对莫想出来的这个点子，大家都很来劲儿哎。这个时候，本来不想参与的熊猫也跟着嚷嚷起来：“ 好像还要去呀！” 原来在这之前，他其实已经打算过装扮成莫了。 到了星期三这一天，怪怪园的怪老师和小朋友们又要来了。一大早，动物们就纷纷开始准备了。 准备什么呢？准备换位置呀。于是乎，他们出力的出力，出主意的出主意，先把莫给搬过来，然后再把熊猫给搬过去，让熊猫打扮成莫的样子，让莫变成熊猫的模样。 动物园刚一开门，怪老师就带着小朋友们来了。大家最先来到熊猫的栅栏面前。 可爱的熊猫，抬起头来，熊猫宝宝，熊猫宝宝。 可是跟往常不一样，假扮熊猫的那个莫啊，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儿，动物们开始嘀咕起来：“ 哎，那莫，那家伙在搞什么呀？还不赶紧撒尿？” 其实他们不知道，莫这是在为难呐。他心里想，这一撒尿，连小朋友们身上不也沾上尿了吗？那他们不是很可怜吗？瞧，怪老师和同学们都站在一起呢。 不过说真的，原因可不只是这个。莫同时心里也在想， 当个受欢迎的角色，这种感觉真不错。你们就让我再这么待一会儿吧。 老师和同学们看看这个装成熊猫的莫一动也不动，于是说：“ 没办法， 走吧，我们去看看莫吧。”于是抬腿走了。 在莫的栅栏里，大家都知道了吧？假扮莫的熊猫啊，这头上顶着土，一动也不动。走过来的老师说：“ 哎呀，莫胖得好奇怪呀，今天的这只莫比往常怪得多了。” 熊猫可从来没被人说过这种坏话，他生起气来，那脸色越来越难看。 哎，你这个怪家伙，好吧，敢说我比往常奇怪，我教训你一顿。 于是熊猫悄悄地团了一个大泥球，然后他对准怪老师，啪地扔了过去。 啊，不得了啦，啪， 老师被砸中了，大叫着飞了起来， 被大猩猩轻松地给接住了。 大猩猩又朝着长颈鹿的方向嘿的一声，把怪老师扔了过去。怪老师一下子飞扑到长颈鹿的脖子上， 看看怪老师，他又是往上爬又是往下滑，这上下为难呢。接下来轮到猴子上场了，怪老师被扔给了猴子，于是怪老师跟猴子就开始一起进行大表演。什么表演？马戏大表演。只听一声 去吧， 怪老师又被推到了大象的栅栏里。 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 你们知道大象那长鼻子这个时候派上了最大的用场，他把怪老师给卷了起来。就这样，怪老师终于 被转晕了，扑通一声，他躺倒在了地上。紧接着，怪老师又腾地站了起来。只听他说：“ 这么好玩的事儿，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回呢。动物们，谢谢你们了。从现在起，我们就做好朋友吧。”“好啊，好啊，老师真好啊！” 孩子们也跟着怪老师一起叫了起来。这一天结束之后，怪怪园的老师和小朋友们回去了。动物们在园子里议论起来。 你们说我们教训到怪老师了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教训到他。不过结果好像还不错呢。 是啊，这结果好像真的很不错呢。 然后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可是那个家伙， 对呀，那个家伙，那个墨，那个装成熊猫的墨，他刚才究竟是怎么样了呢？ 只看见墨在园子里朝着屁股后面噗撒了一泡尿。好了，故事讲完了。 我一直觉得在张帆的内心当中藏着一颗一指天配音的心 啊，因为其实咱们都跟张帆很熟嘛，就同事嘛，他本来就是一个对于角色把握特别稳妥的一个人， 尤其是对什么长颈鹿啊、猴子啊、大猩猩啊， 就是他长期在太阳马戏团任职是吗？谢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太厉害了。 这首先本来就是我们RBC的好声音代表， 对对对。 然后其次，这个绘本本身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画风就也很可爱，然后同时这个故事其实也很有意思， 就有一些诙谐，然后有一些搞笑，然后又有一些大反派反转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很像是幼儿园里面发生那种小朋友本来大家都很讨厌一个老师，然后合作起来搞一个恶作剧，结果最后就冰释前嫌的感觉。 很有迪士尼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第一位绘本朗读人张帆，谢谢 谢谢。 怎么样 ，LC 这本书，这本怪老师系列的这个老师，首先就还挺让人觉得， 你说如果这样的老师被聘用去之后，孩子们一定会围在他旁边，然后特别特别喜欢这样的叔叔，对不对？ 没错。 首先因为。一开始首先这个怪老师他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表面看上去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 对， 然后孩子们就会很自然的没有那么的想要跟他亲近， 对 对吧，然后再接下来发现在动物园里他对动物好像也没有那么友好，可是动物也天生产生了一种就是抵触的情绪，结果大家合起伙来一起想了一个恶作剧之后，没想到以为他会生气，他其实很享受，所以果然是怪老师，因为人生当中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老师。对这样的一个绘本，然后你觉得是从哪些方面可以去缓解到孩子的这样的紧张焦虑的情绪？ 然后其实这个故事的前半段都在讲一个，就是对于陌生的老师，就是一个大家比较恐惧的未知的恐惧的这样一个心理，就感觉我一上课，然后一般家长有时候也会说你要听老师的话，否则老师就 如何如何如何， 老师吓唬孩子， 对。说你 孩子天生对于老师会有一种抵触情绪吗？ 对，所以这个绘本从开始就把这种比较恐惧的心理，然后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给他阐述出来，然后让孩子觉得，对，老师就是这样的。结果到最后进入故事情节之后，才发现其实老师也挺可爱、挺好玩的。其实帮孩子们解了一个心结。 他也不是什么怪物，也是同样应该是一个脑袋、一个肩膀。 对对对，而且可能你在做一些你自己认为小聪明的事情的时候，老师可能他早就已经明白你们想干嘛，并且会配合你们去演出。 对。 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你也会发现老师一些可爱的方面。这本书因为刚才我们在请绘本朗读人现场朗读的时候，我也配了一些绘本的图片，画风上面这整个一套系列的书都还是挺可爱的，然后包括这动物园里面几个动物，长颈鹿啊、大象啊、猴子啊比较常见，但是有一个动物是会让小朋友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就是那个最后的 ending 的那个角色 撒尿的那一个 墨那个动物， 我超喜欢这个。 墨是不是就是四不像啊？ 应该是，反正他就是感觉身上完美的切割成黑白两种颜色，非常美，我觉得他 非常美。 对，我特别喜欢他。 动物园里会很常见吗？这种动物？ 他一般就是在热带那边的动物园会比较常见，就是这么黑白分明的。 哦、 比如像经常如果去东南亚那个地带，其实就能看到。但是一般北京动物园我也爱去，但是它都是那个通体黑色，长得比较像猪。 啊， 对， 哦，墨不是。不是我刚刚说的四不像，墨就是你就像 LC 刚刚所说的，它是东南亚和南美洲的， 对 对，分布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 然后给大家照着图片看一下吧，确实像 LC 说的那种通体黑白， 对， 就切割成 half half 那种， 我觉得特别美，我特别喜欢。 他一形容刚刚这个墨这个东西、这个动物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塔斯马尼亚恶魔，就是那种长得又不像老鼠、又不像耗子、又不像猪，然后 有点像巨大版的， 对 对，就有点感觉像四不像的感觉。 你看，找了一些图片，这是 LC 刚所讲的那种通体黑色的那种墨， 咱们要把图片切过来看一下，对吧？ 要给一个特写。 嗯哼。 你看 啊、哦，真的是 黑色的，然后鼻子长长的、尖尖的，你看， 体格还比较大， 是有点奇怪的。 这个脸的感觉像鹿，又不像，又就是鹿也不像，然后又不像猪，又不像狐，反正很奇怪的一个长相。 而这个呢，就是 LC 最爱的美美的黑白两色的墨。 还是很漂亮的， 所以这个字儿写起来有点麻烦。 对， 所以小朋友们在听家长讲这本绘本的时候，不仅可以了解到老师的不同面，还可以了解一个新的物种，叫做墨。这是我们现场带给大家的这个绘本朗读哈，叫做《怪老师逛动物园》。那接下来呢，有一本书叫做《我不想去幼儿园》这个绘本，然后在我们的现场，但是呢，我们提前给到了我们的一个辣妈代表，也是我们长乐梦工厂的一位辣妈。在我们背景墙当中的，对，这位 小雨， 对，他拿回家呢，给他的宝宝来朗读了一下《我不想去幼儿园》这本书。这本书可能也是很多入园前的小朋友发自内心的呼唤。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绘本朗读。 嗨，我是小雨。接下来呢，我要给暖暖读一本书，来看看他是什么样的反应。暖暖，过来，来，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呀？坐在我腿上吧，来，看。接下来我给你讲故事了，好吗？小五哭了，他今天呢在厕所里哭了。他哭着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要上幼儿园，我不想上幼儿园。”可是，你看这个是小五，可是他为什么不想上幼儿园呢？暖暖，为什么呢？啊、哦，我们往下看。他说：“因为我不想和园长说早安。”这个是园长。接下来，你看这个小朋友，小爱哭了。他今天呢，在被窝里哭了。他也说：“我不想上幼儿园，不想上幼儿园。”可是小爱为什么会哭呢？你看，为什么？因为小爱呢，喜欢吃草莓的软糖，可是呢，他们却给他桃子味的，他不想要桃子味的软糖。你看这个小朋友，他哭了吗？妈妈，他哭了吗？小易哭了，他今天呢在幼儿园里面边吃面包边哭了。他说：“我不想上幼儿园。”大家都不想上幼儿园。小易不想上幼儿园呢，是因为他的椅子后面的图案有一条蛇，你看，一条蛇。他可能觉得有点害怕，所以不想上幼儿园。小慧也哭了。他今天拉着妈妈的手哭了，他说：“我不想上幼儿园。”可是小慧为什么会哭呢？因为在合奏表演的时候，老师总是让我打响板，我不想打。看，这是他们在表演。然后呢，你看小修哭了，他今天咬着筷子哭了，也是一边哭一边喊：“我不想上幼儿园。”那小修为什么哭呢？因为放学的时候大家要一起唱歌，他不想唱歌，可能是因为唱歌不好听吧。接下来你看这个小朋友小美哭了，他边喝着牛奶边哭了。他为什么哭呢？因为他说：“我的鞋柜在其他小朋友的最下面，我不想放在最下面。”这个小朋友你已经没有耐心了呀。还有最后一点哦，来，你看这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对不对？哇，好多的小朋友，里面可能有各种， 小五、小爱、小艺、小慧。哇，你最喜欢哪个呀？你最喜欢哪个小朋友啊？你喜欢这个哥哥是吗？ 是。 他最喜欢这个小朋友哦。你看，他们都说我不想上幼儿园。这里面这么多小朋友，你最喜欢谁呢？最喜欢他是吗？这里面他最喜欢这个哟。可是呢，你看他们不想上幼儿园的原因是什么？都是因为他们想和妈妈在一起一整天，对不对？你爱不爱妈妈？给点力啊，给点力。温暖，你爱妈妈吗？爱。那你抱我一下好吗？嗯，好，跟大家说拜拜吧。你说拜拜，拜拜。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凉粉话题相对就是类似的，都是跟入园入学有关的绘本。一本是现场由张帆来为我们朗读的，感觉都很正常很美好，大人都沉浸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另外一本呢，我觉得就相对更真实一些。 对，这就是大部分人，包括我第一次给孩子读绘本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你在干嘛，快点翻页，快点翻页，你在干嘛。 所以刚才小雨的宝宝暖暖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正常的，还没有养成收听习惯的这一类小年纪的宝宝们，他是1岁9个月，对，还不到2岁，他没有收听习惯，所以当家长说，宝宝，我要来给你讲绘本了哟。家长很兴奋， 你要不要这么配合助演？ 然后全程暖暖都在用全身的各个肢体语言去抗拒你在给我念绘本。 我不要。 但是我注意到一小细节，就是当书里面出现有很多小朋友的时候，他真的会去点说我喜欢哪一个小朋友。所以这是不是也表示出了他们其实对于这样的群体的环境是有期待和向往的？就像你刚刚 LC 刚刚所说的一样，小朋友们都愿意去交朋友。 对， 是不是？ 对，所以就是这个场景让他觉得感觉似乎跟自己是同龄人，然后他会更有代入感一点，然后他觉得这个跟他有关系，所以他也更容易参与一点。 那我想问个问题了，大概是什么样年纪，比如1岁几个月大的小朋友是开始适合培养做绘本、吐读绘本和听绘本的？ 我个人觉得，我先给一个答案啊，我觉得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开始，不管他是多大，不管他是多小。就是很多家长都觉得说我们家孩子太小了，你说什么都听不懂。我觉得不是这样。习惯的养成就是一点一滴，一天一天来的。 那比如说一开始他，比如 他没有互动， 他没有互动，完全没有互动，那你还继续要念你的绘本，继续做你的事情，对吗？ 对。 那假如他过来开始打断你，甚至要撕书，把这个页这纸要撕下来，或者把书拿走的时候，那这个读绘本该怎么继续进行下去？ 我觉得只要保证他在你这个场子里面，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在进行当中的。 其实这样，因为他为什么有的时候孩子坐不住，就是讲故事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故事内容本身可能对于这个小朋友的认知来讲有一点 太遥远了，是吗？ 对，有点超纲了，就是他觉得有点难懂。所以就是如果说他要是怕撕书的那种，一般都是为这个年龄段大概1岁以内的吧，他们都是防撕的那种书。 布书。 对，有的是布的，有的是那种硬纸板的。布的那个更多的是就是让他去摸去拍触觉体验，还有一种硬纸板那种其实是让他接收一些更好的配色颜色搭配，去看绘本里的图片。 时间关系，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哈，下一个整点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好声音来朗读绘本，当然关于绘本的正确打开方式你们也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在新浪微博活力982和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继续我们今天的辣妈整传。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紧锣密鼓的，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LC。 我们今天呢，现场包括我们视频来一起跟各位分享绘本的正确打开方式。读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绘本这个事情，首先你在挑选上要尽量去选择你家孩子那个年纪比较适用的类型的绘本。 对， 那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入学和入园的焦虑怎么去缓解嘛，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些绘本呢，大概大体怎么也得是2岁半左右的孩子来听的， 没错。 所以呢，如果你们家宝宝还是1岁之前的小宝宝的话，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些绘本可能就不太能够让你们用得上了。但是我们今天也是通过现场的朗读者，包括我们视频那头的我们 RBC 的好声音的朗读者，来告诉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辣妈酷爸们，绘本其实读法有很多，孩子们的反馈可能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绘本的存在就是能够让成年人和小朋友都能通过这些插画和文字去散发出很多的想象力。 对， 虽然上面有文字，但是文字很少。其实你完全可以根据图画再去发散和想象很多的内容。 有一些绘本它就是你看它的绘本当中的差异上的文字很少，但是它真正通过一些阅读机把它读下来的时候，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很有趣的对话。所以我觉得那些绘本确实就能给那些平常在家里面可能相对来说语言不够丰富的家长，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对，但是我真的还是建议，只要但凡你有时间，绘本这个事情还是要亲力亲为。就是当然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读书机，什么米兔啊，这呢什么火火兔，这兔那兔的，但是机器的陪伴永远都无法实现家长亲自的陪伴。 对， 不见得说每个人都像我们 RBC 好声音这样能够绘声绘色读那么精彩哈。但是父母的这种在读书过程当中这个情感的传达一定是更加直接， 对， 和更加的清晰的，会比你哪怕今天我们的节目你拿回去以后反复的去重播给你的孩子当做绘本的来聆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肯定也比不上作为亲生父母来用你自己的声音读出来的那个感觉。 所以就会很期待有各种各样的方言的版本。 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的绘本朗读哈，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关于缓解入学和入园焦虑的绘本类型有非常多。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噔，我旁边的这位也是新晋辣妈，现在也慢慢的在成熟过程 中，1岁了，宝宝也1岁了， 也要开始去培养孩子的和你一起去看绘本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今天你选择这本书叫做 上学到底需要什么，其实这本书也算是袁一给我安排的任务，因为我发现如果我选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让小朋友去认识一些动物啊，或者了解一些最基础的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事物的绘本，但可能这本书更适合2岁半到3岁的小朋友。 因为咱们今天主题是这个。 对，但是我很喜欢这本书，很可爱， 就是它的画风是很特别的一种， 而且我发现有些画本 的那个文字部分标题位置简直就是为父母而选的，因为你一看这本书你就会很想买，说哦我要知道一下， 就攻略型的， 对，真的是就太会揣摩家长的心思 了，就是感觉买了这本书以后不需要父母说教，直接你拿回去看吧，上到底需要什么你自己该看， 但还没办法，一看里边还是需要家长转述一下的， 是这样的，绘本一定是大家一起去探索， 对、 嗯、那我是需要在这儿还是去阅读区， 阅读区吧， 好 像更有仪式感，好不 好， 好 的， 掌声有请带进去到表演区，成为我们今天现场的第二位绘本朗读者，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哦。啊，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今天我这本书叫上学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打开之后会发现，哇，这个画风真的好可爱，但是呢，上学的主角不是普通的小朋友，他呢是一只小猪，鲁尼，小猪鲁尼，小猪鲁尼真的真的特别想要学习阅读，他已经做好了去上学的准备，甚至他还准备了一个新书包，但是呢，鲁尼碰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一只猪，小猪是不能够上学的，校长早就已经把这句话说出来了，而且这一点不能通融。那到底在今天这本书里面，小猪鲁尼是怎么样说服 Lippy 的校长让他走进教室的呢？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每天小猪鲁尼都要翻开他最爱的书，认真地看每一张图画，而且因为看得多，他可以看着图画讲出故事来，但他却不认识书上的字。小猪鲁尼看着这本书，心里暗暗地就说，我要去上学。他还知道到学校学习读书和认字，但是前提呢，就是得首先有一个像样的书包。这不，第二天一大早，鲁尼跑过了街道，冲向学校，停在校门口，他偷偷地往里边看，哇，学校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他蹑手蹑脚地穿过了大厅，来到了校长室，校长秘书很热情地接待了小猪鲁尼。秘书敲了敲 Lippy 的校长的门，校长，有只小猪他要见您。鲁尼上前一步自我介绍说，我是鲁尼，我有书包，我做好了上学的准备了，校长。校长摇了摇头，对他说，不行，学校不收小猪，这一点我明确地说过。为什么呢？鲁尼不解地问校长。因为小猪会踩得满大厅都是脚印儿，很脏，而且他很可能会把图画本撕了，然后跌纸飞机。还有就是在教室里面玩跳山羊，哦，他还会在餐厅里面发动食物大战。鲁尼听完这些话之后皱起了眉头，他说，可是我都已经准备好书包了。那也不行，我还是不能够收你，就这样吧。 Lippy 的校长说完之后转身走了，他示意鲁尼，你也可以离开了。小猪鲁尼真的很想去上学，他突然发现自己还需要准备书包以外其他的东西，是什么呢？午餐盒。因为要吃饭，对不对？ 正好赶在午餐前的时候，秘书又走进了校长的办公室，轻声说：校长，那只小猪又来了。校长，我是鲁尼，我有书包，我还有午餐盒，我做好了上学的准备。校长抱着双臂对他说： 学校不收小猪。 为什么呀？ 因为小猪会推倒积木。 小猪还会藏在老师的桌子底下， 在黑板上乱涂乱画， 还会在课间活动的时候把同学们都吓跑。鲁尼听完了校长所说的，皱起了眉头。可是我都已经准备好书包和午餐盒了。 对不起，我们还是不能收你。 利皮的校长说完之后，他把鲁尼送到了门外。小猪鲁尼沮丧地离开，但是内心当中依然还在想着我要去上学。他真的很想去上学。他突然发现自己还需要准备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毯子。正好是午睡的时候了。秘书小姐又推开了 Lippy 的校长的门。先生。可话音还未落，鲁尼就冲了进来说：校长，我有书包、午餐盒还有毯子，我真的很想上学。校长叹了一口气对鲁尼说： 哎，我告诉过你了，学校不收。 等等。鲁尼抢着打断了校长先生：你等等，我保证上学的时候我会喝牛奶时不吐泡泡，我也保证不在同学脸上画画，我保证不在午睡的时候拿大顶，我保证不在窗户上盖鼻子渣，我保证每天都坚持上学。说完这些，校长依然没有点头。 校长说：还是不行，学校不收小猪。 鲁尼都快哭了。鲁尼说：校长，可是我有书包，有午餐盒，还有毯子。校长追问到小猪鲁尼： 难道你有这些就足够了吗？ 鲁尼皱起了眉头：上学还需要什么呀？哦，我还有这个。鲁尼举起了他最爱的书本：我想学习怎么读书。 这就不一样了。 校长笑了出来： 好吧，你跟我来。 他领着鲁尼走出了校长室，穿过大厅，他们一同走进了教室。 同学们，这位是鲁尼， 他是你们的新同学了。Lippy 的校长向大家宣布：欢迎！男孩们和女孩们都大叫着欢迎小猪鲁尼。鲁尼放下了书包、午餐盒，还有毯子，以及他最爱的书。小猪鲁尼做好了上学的准备。在上课的过程当中，鲁尼特别喜欢学习写字，尤其是字母 P。 为什么呢？因为小猪这个英文单词的拼音怎么写呢？ P-I-G。 对，字母 P 就是第一个字母。小猪鲁尼还喜欢学习数学，他喜欢写一、二、三。小猪鲁尼喜欢和大家在一起的午餐时间，我们一起吃好吃的，还可以喝有营养的牛奶、水果汁，还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进行午睡。 但是呢，小猪鲁尼最爱的还是故事时间，因为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听有趣的故事，读有趣的绘本，因此这些给了他无限的想象的空间。这就是小猪鲁尼上学的故事。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将来上学的时候该为自己准备什么样的上学的物品了吗？ 哇你知道，对，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其实这跟咱们就是去配音还不一样。配音通常它的操作方式就是，比如说通常啊，配音演员他可能一个人会配好几个角色，但是我会先把这个角色配完，通通配完以后我再进入下一个角色，这样就不会来回串了。 对， 但是因为这个在直播过程当中去读绘本，然后又要表现出 RBC 好声音的所以你一直在切换旁白，切换成小猪鲁尼，还要切换成那个 Leap 校长，对，所以你到后来可能会就是高度紧张的时候，关注的时候，你会忘了自己已经进入到什么角色了。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一些瞬间的这个语音和语调的这个不太一样。 对， 刚想说是以校长的声音，突然发现不对，这是秘书，然后就记者回来说校长， 但是。真的很精彩，就这种情节，然后人物很多，这种绘本其实就是成年人都会很入戏。 嗯， 而且这本书，就你当你真的去读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跟它的书名所谓的什么上学到底需要什么， 其实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它里面讲的是很多很有场景和就是画面感的东西。 其实我整个读下来会发现，其实他要给孩子培养的是一个，就是你除了有一颗很热忱的要表现出很积极的上进的心之外，你可能真的是要爱书爱学习，你才要去上学，而不是说因为我到了年纪或者家长需要我去上学我才去上学。 而且我突然找到一个老母亲教育孩子的点，你看看小猪鲁尼，能够对抗这么多的挫折，就是为了要去上学，你遇到的那些困难又算什么呢？ 对，突然小朋友说，以后如果 像小猪鲁尼一样 学习 LC 来评价一下吧，这本上学到底需要什么，对于孩子来说有哪些意义。 然后这本书其实跟刚才就是讲到的一个比较像，它其实里边谈到了一些场景，就是小猪为什么先开始不让他上学，是因为他不能在鼻子上盖章啊，然后喝牛奶的时候不能发出呼噜噜的声音啊。 他是一个可能跟其他小朋友不太一样，特别喜欢调皮捣蛋的这么一个分子。 他其实换了一个视角，就是其实他还是一个上学习惯养成类的一个绘本，就是换了一种角度来讲述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在读的过程中，他就发现你看有一只小猪，他需要做到这个他才能去。所以其实自然而然孩子在学的时候就已经带入到这个场景里边。 小朋友可能会想说，我会不会像小猪一样喝牛奶的时候吐泡泡， 对， 然后以及什么在窗户上面盖鼻子章啊，或者乱涂乱画呀、这种。他说哦，原来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对，就是而且他以一个就是小猪的这个视角其实去讲述这个故事，其实孩子在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大压力。如果你说这个主人公是一个小朋友，他就想哎呀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但是他读故事的时候他说猪不能这样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就不叫事儿。 对 对，但是又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这个是有意思的地方。 对、我还想说 谢谢， 稍微大眼小朋友一定会说我不要读，因为猪就是不可以上学，因为我们班里没有猪 谢谢大玉，我们现在 碰到了 这本绘本上学到底需要什么，画风非常的清奇很可爱、那个小猪鲁尼身上还带着各种小毛毛，但你依然觉得很可爱。 对对对， 真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插画 师的魅力 很棒，就是他既画到了事物本身该有的样子，但是又让你抓到他身上一些精髓的部分。 是， 接 下来的绘本朗读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下面的这本绘本呢，也是刚才 LC 在开篇的时候就提到过的一本很经典的绘本，大卫系列的《大卫上学去》。就说实话，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LC 可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觉得 暗黑系列有没有？ 好丑啊！为什么这个小朋友是不是蛀牙？ 我好喜欢，就是我跟你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是很奇怪，对不对？ 我是觉得牙是不是不健康？啊，好好刷牙。然后其次是这样， 头发也不太好。 对， 光头，然后小朋友看到就不会吓哭吗？就是各种问题就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 小朋友看完之后肯定觉得我比他强，有人垫底了这样。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画风就第一时间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在绘本当中看上去最属于暗黑系的那一种，就是一定是让你觉得就是很多调皮捣蛋的孩子一定会说这本我喜欢，这本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童话故事。 这个就是我。 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一个调皮捣蛋的这个人物形象就立刻在封面上面。 对，这就是 David。 对，这就是 David。 好吧，我们来听一听接下来的绘本朗读人，同时也是一位男孩子的家长，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名字， 王毅 他来为各位朗读大卫上学去。 这个叫什么呀？ 长尾不可以。 叫大卫上学去。这个就是大卫，你看他很调皮，他拿着一个小飞机，他准备扔飞机，可是在课堂上不能扔飞机，对不对？好，这个故事呢是美国的大卫香农写的，也是他画的画。这是什么？这是老师啊。大卫去上学，可是老师总是对他说，大卫不可以，不可以大叫，不可以推人，不可以在走廊上奔跑。看来大卫总喜欢大叫推人，在走廊上奔跑，做一切都不对的事情。这一天大卫去上学，当他推开教室门，却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已经在教室里坐好了，他迟到了。这个时候老师对他说，大卫你迟到了。大卫觉得很抱歉吧，因为他迟到了，他影响了所有的小朋友上课。在课堂上，老师让大卫到黑板上去写字，大卫写完了字却在讲台上跳起了舞。哎呀，老师说，大卫你要回去坐好了，可大卫却吐着舌头扮着鬼脸儿，很淘气很淘气了。这个可以吗？不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大卫也不听老师讲课，他偷偷的放了一块口香糖在嘴里，嚼吧嚼吧嚼吧嚼吧，把口香糖拉得很长很长很长很长。这个时候老师看见了，对他说，大卫上课的时候不可以吃口香糖。上课就是上课，要认真听老师讲课，吃口香糖可以放学的时候吃，对不对？啊，当老师提问的时候，大卫张嘴就回答老师，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旁边的同学却知道应该先举手，所以老师告诉大卫，大卫回答问题啊，先举手。大卫调不调皮啊？ 嗯， 调皮是不是？他都不会举手，对不对？可是旁边这个小妹妹呢，她的同学呢，却非常懂得礼貌，而且懂得秩序，要遵守课堂秩序。对，举手。大卫在画画的时候也非常调皮，他不仅在手上涂满了颜料，还把脏脏的手到处摸，还摸他的同桌呢。你看，他把他红红的手伸出去，这样对吗？不对，对不对？这样是打扰了别人，而且还把别人的衣服弄脏了。这时候老师就告诉大卫，大卫你的手不要乱碰，不能乱碰，这是不对的，是不是？哎，什么都不可以。大卫心想，上课的时候真无聊啊，我们看看窗户外面有什么吧。教室外面，在大卫的脑海里，云朵已经变成了恐龙，哎，好多只恐龙啊，你看这是不是恐龙啊？大卫的思绪已经飘到外太空去了。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忽然暴风雨。 根本没听老师在说些什么。老师发现大卫走神了，告诉大卫，嘿，大卫注意听讲。这时候大卫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在上课，中午该吃饭了。所有的小朋友都在排队等着食堂的老师把这个菜放到他们的餐盘里，可是大卫呢却理所应当挺直了胸脯，当当当当当就走到了前面去插队。所有的小朋友都很生气，你看他生不生气，他皱着眉头喊，大卫你要排队去。他排队了吗？ 没有。 这样对吗？ 对 对。 以呀，我们应该排队，对不对？那我别人都白等了，是不是？张大卫吃完了饭，端着餐盘，竟然还跟同学打了起来。这是对的吗？ 对， 不能打架，对不对？有什么事儿我们好好商量，不管是谁先开始的都不对。已经开始上课了，可大卫却没有任何时间的观念，他还在踢足球，就跟小瑶瑶一样，我们要睡觉了，可是小瑶瑶现在还要看瑞奇宝宝，这就是没有时间观念了，是不是？是不是？他在干嘛呀？ 踢足球。 踢足球，可是你看旁边都已经没有同学了，同学们都去哪了呀？去上课了，对不对？那大卫还不上课，这时候老师就开始喊了，大卫上课了，快回来吧，不要再玩了。球就在图书馆，在图书馆大家都在安安静静的做作业看书，你看是不是都没有说话，可是大卫却张着嘴巴啊在敲着铅笔。哎呀，太吵了太吵了，在公共场合我们是不是应该上课的时候，你看大卫龇牙咧嘴，他干嘛呀？我憋不住了，他干嘛呀？他憋不住了，他要干嘛呀？他要尿尿。老师说你这一节课啊，45分钟你就去尿了好几回了，你这个怎么都不会憋出尿尿啊？你看这上课一点秩序都没有啊！老师非常生气，说大卫同学，鉴于你今天一整天上学的表现都特别差劲，放学以后你留下来。 老师当不让他留下来，他没有办法回家吃饭了，他一定是做错了事情，对不对？ 这个时候大卫怎么办呢？大卫告诉老师，我要懂得课堂秩序，要认真的学习，不吵不闹，对不对？啊，大卫还帮助老师把所有的课桌都擦了干净。老师问他，大卫你做完了吗？大卫举着手说什么？做完了啊。但你看这个桌子擦的 bling 擦的 bling bling 的亮，是不是？老师觉得大卫这一次表现得非常好，老师表扬了大卫，并且送给他了一个小星星。老师说什么呀？ Well done， 做得很好， good， 做得很好的大卫。 他们就走了。 对呀，现在就可以回家了，因为大卫已经完成了学校学习的所有的事情，而且得到了老师的表扬。他已经学会了在学校要遵守规则，遵守教室的秩序，好好听讲，好好做一个好同学，所以他现在就可以回家啦。 家在哪儿呢？ 家在哪儿呢？你看这个小房子就是他的家，明白了吗？好，所以小瑶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了吗？不知道是吧？好的，我们明天再讲吧，拜拜。跟大米拜拜。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讲了一遍全白讲。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最正常的状态，因为小朋友就会说你真是不知道，但其实已经是接触到了一部分教育了。 临走的时候会头也不会说拜拜拜拜拜拜。但是我发现王毅跟我就是很像很像了，我也是属于那种找一切机会开始说教，这样对不对啊？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啊？哎，你看那个在哪里呀？哎，但是其实虽然听上去有点啰嗦，可是小朋友他也好像会， 他会回应你， 他有回馈，首先他会回答你， 对。 然后其次，你看徐小瑶在听这个绘本的过程当中，你的提问，包括问他的家在哪里，然后他就可以走了。其实这也是建立一种就是阅读过程当中互动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很棒哎，7分多钟一本书，其实挺长的，对于孩子来说，纹丝不动的坐着还跟你一起互动，然后讲完这本还说要下一本， 对。 但不在乎说他对于这本书本身是不是真的完全理解了，但是在于的是他对于这种读书的这个环境和这样的一种方式是能够接受的， 就接受读绘本这样的一种沟通和学习。 对对， 大卫系列到底有哪些魅力，包括其他的绘本在缓解各位小朋友还有家长入学和入园焦虑的时候都有哪些帮助，书本身是不是真的完全理解了，但是在于的是他对于这种读书的这个环境和这样的一种方式是能够接受的， 就接受读绘本这样的一种沟通和学习。 对对， 大卫系列到底有哪些魅力，包括其他的绘本在缓解各位小朋友还有家长入学和入园焦虑的时候都有哪些帮助。我们的潮流萌工厂辣妈症状还在继续和你分享当中，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好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我是 LC。 我们在这个直播的2个小时当中非常享受，就是又可以通过画面看到我们的绘本的阅读现场，同时更享受的是耳朵，就完全沉浸到那个故事当中了。刚才我们辣妈代表王毅给我们带来的这本《大卫上学去》是很经典的一本绘本，然后其实跟刚才戴毅现场念的那一本《 上学需要》 到底需要什么， 对， 就是都是有点类似的一种风格，就是属于找了不同的形象来代替一类孩子， 对， 他们呢有可能是行为习惯方面没有那么的完美，也有可能像大卫那样就是调皮捣蛋， 调皮捣蛋， 但是他也有闪光之处，他被老师留下了以后，他没有生气，没有气馁，没有沮丧，反而还帮助老师打扫卫生，是个热情的孩子， 对。 所以咱们会回想起，就大人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也会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一些班里的同学样子。 Bingo， 自己就是那样一个人，是不是？ 反正班里多少会有一个一两个 心态比较好的， 心态好， 心态特别好， 老捣蛋，但是吧，就是很热情， 而且 老师也对他恨不起来，也 对 他， 就是尽管说挨了罚，受了一些什么小处分、小的一些这个惩罚的措施，但依然觉得自己洋洋得意的样子。 我有闪光点， 对。 回家还会跟妈妈说，妈妈问大卫，你今天为什么回来那么晚，是不是又被老师留下来了？没有啊，我可是全班唯一一个帮老师打扫卫生的人哦。 他只看到了， 你把擦的可亮可亮了、哦、他自己会 长点心吧， 就报喜不报忧的这种类 型。但其实通常这样的孩子，他就是他的心理的承受能力会比一般的孩子更强一些， 是 的， 对， 他遇到挫折或者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的这个发生的程度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那么早就属于一种崩溃的一个状态， 不会那么敏感， 对， 包括我手上这本叫做《乖乖小顽皮》的这本绘本，其实也还挺推荐给大家的。它这本书也有点类似于刚才大卫那个系列，它是用这个叫咕噜的这个形象，小怪兽的形象，去代替了一类也爱调皮捣蛋的小朋友。但是通常你会在这些书上会发现说，其实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他会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这个咕噜，他就会在看到班里的某几个小朋友的时候特别的友好，因为他觉得那几个小朋友长得很漂亮。我觉得这个点就是很真实， 对， 很童真。小朋友他没有那么多的世俗的想法， 就觉得哎，我很喜欢你，你的辫子就是最长的，所以我就想跟你做好朋友。 对， 就非常的童真。那这本书就不现场给大家朗读了，但是也是可以帮助孩子去适应到或者去找到自己的那种人物的那种代入感的，一本书叫《乖乖小顽皮》。 LC 手的这本书名字好像是我们今天所有绘本里面最长的， 超级长， 标题最长的一句， 叫做什么？ 念不好就特别容易哈哈哈全笑了，好好念啊。 我看好你 LC。 准备好了这个书、我的名字克里桑斯美美菊花， 好美哦。 就不懂， 不要把重音弄到最后就好了。 封面是这样子的，我的名字克里桑斯美美菊花， 这是一个， 这本书名就已经对、这本书名就已经成功的吸引到了我的注意。名字足够拗口，但是从书名又是那种让人容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 没错，就你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一定会知道这个主人公是个小女孩，是吧？ 因为跟封面可能有关系， 对，是个小女孩， 因为是小老鼠嘛， 哦，穿 个 裙子， 穿着裙子，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又跟我们的入园和入学焦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要不要放一首菊花台， 一会儿你现场 live 就可以了。 这个歌感觉跟这个故事有一段情节非常美 啊。真的呢，我找一下，我找一下歌词， 对对对对， 然后我待会儿小心配唱 一 下， 一会儿你念到那段的时候我们就让戴毅来现场 live show 一下。 好好好， 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现场绘本朗读人 LC。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绘本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克里桑斯美美菊花》。这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是他的父母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他好完美，妈妈说绝对完美，爸爸说真的他是绝对的完美。他的名字应当代表他的全部，妈妈说他的名字应当绝对的完美，爸爸说真的他的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就叫克里桑斯美美。克里桑斯美美长啊长啊长啊，长到他懂得欣赏自己名字的时候，懂得他美美的爱上了自己的名字。妈妈叫他起床，他爱听这个名字的声音，爸爸叫他吃饭，他爱听这个名字的声音，在浴室里照着镜子呼唤自己，他也爱听这个名字的声音，克里桑斯美美，克里桑斯美美菊花。用墨水把名字写在信封上，克里桑斯美美喜爱这个名字写下来的样子，用糖浆把名字写在蛋糕上，克里桑斯美美喜爱这个名字写下来的样子，用胖胖的橙色蜡笔写上自己的名字，他也喜爱这个名字写下来的样子，克里桑斯美美，克里桑斯美美菊花。克里桑斯美美认为他的名字是绝对完美的，于是他开始上学了。开学的第一天，克里桑斯美美穿上了最亮丽的裙子，带着最灿烂的笑容，一路跑着去到学校。好耶，克里桑斯美美说，学校。可是德楚老师点名的时候，大家一听到克里桑斯美美的名字就咳咳咳地笑了起来。他的名字真长啊，吉尔说，他的名字很难写进名牌，丽塔指出。我的名字是照着我祖母的名字取的，维多利亚说，你的名字却是照着一朵花取的。克里桑斯美美菊花枯萎了，他不再认为自己的名字是绝对完美的，他认为这个名字真是糟透了。接下来的一整天都过得不怎么样，午睡的时候，维多利亚举手告诉德楚老师，克里桑斯美美的名字是用13个字母拼起来的，恰好是所有英文字母的一半。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维多利亚，德楚老师说，现在你躺下来睡觉。放学回家排队的时候，维多利亚又说，要是我的名字像你那样，我就要改掉它。但愿我能改名，克里桑斯美美好难过地想着。你回来啦， 你回来啦。 妈妈爸爸跟克里桑斯妹妹说，我不想上学了。克里桑斯妹妹垂头丧气，我的名字太长，我的名字名牌都写不下，还有我的名字是照着一朵花取的。 哦，什么呀，妈妈说，你的名字很美，而且很珍奇，而且很贵重，而且很迷人，而且很有魔力。爸爸说，你的名字就是你，妈妈说，完美无缺。爸爸说， 是他是他就是他。 克里桑斯美美吃了最爱的晚餐，乳酪意面加番茄酱，过了一个充满拥抱亲吻加棋盘游戏的晚上，他觉得好多了。那天夜里，克里桑斯美美梦到自己的名字叫珍妮，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梦。第二天早晨，克里桑斯美美穿上她最舒服的背心裙，慢慢地走着去学校。她拖着脚在地上写字，克里桑斯美美，克里桑斯美美菊花。克里桑斯美美走进活动场地的时候，维多利亚说，她看起来像一朵花儿，我们来采它。丽塔指着她说，我们来闻它。吉尔说。克里桑斯美美菊花枯萎了，她不再认为自己的名字完美无缺，她认为这个名字真是糟透了。接下来一整天又过得不怎么样。午睡的时候，维多利亚又举手说， 克里桑斯美美是一朵花，这种花和虫子还有其他脏东西一起住在花园里。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维多利亚，楚德老师说，现在你躺下来睡觉。放学回家排队的时候，维多利亚又说， 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叫这个名字。 我也不敢相信了，克里桑斯美美好难过地想着。 你回来啦， 妈妈说。 你回来了，爸爸说。 我不想上学了，克里桑斯美美说，他们说我看起来就像是一朵花，他们都假装想要来摘我，还要来吻我。 哦，什么呀，妈妈说，他们只是嫉妒你，而且羡慕，而且小气，而且不满，而且偏见。爸爸说， 有你这样的名字谁不嫉妒呢？总之这个名字完美无缺。 克里桑斯美美吃了她最喜欢的甜点，奶油糖霜巧克力蛋糕，又过了一个充满拥抱亲吻加棋盘游戏的夜晚，她觉得稍微好了一点点。 那天夜里，克里桑斯美美梦到自己真的是一朵菊花，它长出了叶子和花瓣，维多利亚来采它了，一片又一片地摘采叶子和花瓣，最后它只剩下了一根瘦瘦的茎。那真是他做过最可怕的梦。第二天早晨，克里桑斯美美穿上了一件有七个口袋的衣服，口袋里装满了他最珍贵的东西，还有他的幸运符。克里桑斯美美走了最长的一条路去上学，他时时停下来盯着每一朵花看。克里桑斯美美，克里桑斯美美菊花，那些花好像在叫他。 那天早晨，同学们见到了新来的教音乐的廷科老师，他的声音和他的一切都好像来自梦境，同学们一个一个都呆掉了。他们觉得廷科老师真是妙极了，大家都使劲地想要给他留下好印象。廷科老师带领同学们练习音阶，接着又给大家分配角色演音乐剧。维多利亚扮演优雅的仙后，丽塔扮演漂亮的蝴蝶公主，吉尔扮演最重要的精灵使者，克里斯 丝，美美扮演一朵雏菊。克里桑斯美美是一朵雏菊， 克里桑斯美美是一朵雏菊。吉尔丽塔和维多利亚同声念唱，他们觉得好可笑。 哎，克里桑斯美美菊花枯萎了，他不再认为自己的名字完美无缺，他认为自己的名字真是糟透了。 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听课老师问。克里桑斯美美，他们回答说。他的名字太长，吉尔说，连名牌都写不下。 我的名字是照着我祖母的名字取的，维多利亚说，而他的名字是照着一朵花取的。 我的名字很长，听课老师说。 是吗？吉尔说，我的名字也很难写进名牌呀。 真的吗？ 而且听课老师说， 我的名字也是照着一朵花取的。 你也是？ 对呀，听课老师说，我姓听课，我的名字叫德尔芬尼尔梅，是一种叫飞燕草的花。如果我生女儿，我考虑要选克里桑斯美美做她的名字，我认为这个名字完美无缺。 克里桑斯美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脸颊红了起来，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她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克里桑斯美美，克里桑斯美美菊花。 吉尔、丽塔和维多利亚用羡慕的眼神看着克里桑斯美美。 叫我金盏花吧， 吉尔说。 我是康乃馨，丽塔指着自己说。 我的名字是山谷百合，维多利亚说。 克里桑斯美美不用想了，她知道了，她的名字真的是完美无缺。 故事的 这个故事好难 哎，而且我会觉得说，我特别理解这种状态，就是小的时候，小朋友因为某一件事，就是因为自己的名字，然后被同学们 笑话 。然后这个停课老师一定就会成为克里桑斯美美菊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之一。 对，是的，人生整个的转折点都是因为遇到了这个老师。 对，然后小朋友们就会一段时间当中会把老师的话当圣旨一样，老师说对的话，那我也要叫这名字，我还叫康乃馨。而听说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它有一个后记，是吗？ 对，这本书的后记让人看了非常的解气， 过瘾是吗？ 这部后记可能孩子不一定能读懂，但是大人看完之后会很过瘾。嗯， 后记，班级音乐剧的演出完全成功，克里桑斯美美扮演的雏菊绝对完美，维多利亚只犯了一个错误，她把自己演的优雅仙后的台词全忘了。克里桑斯美美觉得太有趣了，在整场花之舞的演出中，他从头笑到尾。后来呢，廷科老师也生了一个健康的小宝宝，是个小姑娘，当然克里桑斯美美就是她的名字啦。 哇、 啊、这就是所谓的彩蛋。对，绘本的彩蛋， 就是这本绘本里面维多利亚那小朋友，就是像是那个克里桑斯美美有一天做噩梦，梦到维多利亚踩了自己一样，就是一个小恶魔的形象，反派。 嗯，在我们这个皆大欢喜的时候，直播间有一个人一头雾水。 又来了一位 RBC 好声音，我们要把绘本朗读人的这个位置让给泽华。 哇、谢谢 LC， 很辛苦，这个故事很难读，我觉得一直在很重复，就有几句是经典台词，就是 我特别喜欢克里桑斯美美的父母，他们很会安慰人， 对， 有很多的， 而且就是这种， 而且 有丰富的形容词等着克里桑斯美美， 是有光芒的。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6:47，我们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本呢，是一本很小巧的书，名字叫做《小蛇真缠人》啊。泽华你好高啊，你都快出镜了。 为什么泽华来演这个故事呢？因为泽华就一只小蛇呀。 啊，那属蛇， 属蛇的是吗？ 对啊，这属蛇的。 本色出演，好好演哦。 你今年是2001，你是2001年生的呀？ 对呀、啊，非常的年轻。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好哟。 用宝宝本尊。 噔噔噔噔噔噔，嘿，吼，哈，嘿， 千年等一回。 没错， 你怎么接上了呢？这首歌二零一年小朋友不应该知道这首歌啊。 就是在娘胎里的时候，妈妈老看这部电视剧， 哎、 妈妈很讨厌的。 来吧，小蛇真缠人，我们把时间交给绘本朗读人泽华。 这故事很难的。 好好好，考验你功力。 角色很强。 OK。 这是小蛇第一天上幼儿园。 要乖乖的呀。 蛇妈妈说完便离开了。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小蛇心想。先找个小伙伴一起玩吧。老师这样说，于是呢小蛇就滑进了儿童游乐室。吱吱吱吱。老师老师，小蛇用力缠住了老鼠。幼鼠着急的这样喊道。老师严肃地对小蛇说，你不可以太用力，老鼠不喜欢这个样子。那我该怎么办呢？小蛇心里犯嘀咕。故事时间到啦。老师这样说完之后，大家都在地上坐好，静静地听着。故事讲到了好玩的时候。啊啊啊啊，老师老师，小蛇又在又力缠人了。幼鼠大喊道。老师赶紧放下故事书，非常严厉地对小蛇说，不许再用力缠人了，这让人很不舒服，特别是小兔子，它非常不喜欢这个样子。那我该怎么办呢？小蛇又在犯嘀咕了。老师说，捏橡皮泥啦，现在我们捏橡皮泥蛇。老师太可怕了呀，要捏橡皮泥蛇。小蛇呢就爬到了橡皮泥桌上，一下子大家都安静下来了。突然间呢响起了最可怕的嚎叫声、哼哼声还有嘶嘶声。老师幼鼠这样喊道。怎么了？小蛇又在用力缠人了吗？老师不耐烦了。不是的，老师，是大象在用力的捏小蛇。小蛇躺在桌子上，我把它当成了一块橡皮泥了。大象无奈地解释道。在这之后呢，小蛇不再用力缠人了。这个时候，蛇妈妈来接小蛇回家，妈妈就问老师，他和小朋友玩得怎么样呀？很好，他们玩得非常好。老师笑着说。谢谢大家，读完了。 哇，意犹未尽，这是老师的精华哎！ 这是老师还是老叔？老师， 很可爱的小蛇呀！ 他老师，老师， 谢谢绘本朗读人， 谢谢。 所以怎么样？作为一个宝宝本尊，给小朋友念绘本的时候，你是有代入感的吗？还是说你把自己想成了小蛇？ 就是这个故事，我觉得难点在于他的角色太多了。读着读着我就忘了。 哎，他应该看一下张帆在我们最开始读的那个角色，比你这个角色还要多。 就是姜还是老了、 真的是老了。你说他老 就是没有办法。 谢谢泽华。哎，看一时间到了，已经下午6:51了。我们从来就一般都会在这个点已经结束节目了。但我今天带来的10本绘本，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提到的，可以请 LC 跟大家再说一下，大概都是从哪方面可以去切入的？ 对，然后有这两本可以一起来读，一个是要上幼儿园了，还有一个第一天上学。然后这都是一些在学校里会遇到的一些场景， 写实类的。 对，所以这个可以一起给小朋友来讲，然后跟爸爸妈妈共同来学习一下，让他知道其实上学没有那么可怕。 对，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对， 包括刚才提到的说去幼儿园交朋友， 对， 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然后以及如果你们家宝宝真的是属于那种平时行为习惯各方面呀，包括很爱调皮捣蛋的类型的小朋友的话，就不要忘记去分享一些我们刚刚讲到像大卫上学去啊，上学到底需要什么，还有乖乖小顽皮呀、包括泽华刚刚现场念的那个 小 蛇 很 缠 人。 对，这些类型都是特别好的，能够疏解那些调皮捣蛋的小朋友以及他们的父母的这种紧张焦虑感的。 对， 好吧，今天十本绘本虽然没有完全能够在现场分享给大家，但是呢也是提供给各位辣妈酷爸们很好的一种全新对于绘本的认知和打开方式。也希望今天这期音视频的节目 各位可以汇存，存下来之后呢，有需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忙没有时间，可以打开我们的节目来陪伴你的孩子，但我们也更加提倡父母们可以自己亲自的带孩子进入到绘本的世界， 对，亲力亲为， 也希望每一个学龄前的小朋友们，还有即将要成为小学生的小朋友们，都能够非常愉快的度过开学的这一段过渡期，然后顺顺利利的一步一步的升上高年级，好吧，然后最终你们也会成为我们这样非常流利的来朗读绘本。感谢你们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也感谢我们所有现场和视频那头的绘本朗读人，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是 LC， 我去上学了，拜拜， 拜拜，小蛇。 安静躺在沙滩，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没有谁安排，生活有太多期待，未知冒险的精彩， Wonderful life， 我的爱存在 Wonderful life 状态，世界都停下来，就现在，平凡又简单， Wonderful life 依赖，所有烦恼Say goodbye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